年一次政府换届，我们一起见证历史， 洗礼新政开局，中国改革何去何从。 三地化新闻2013两会特别节目， 欢迎来到今天的三地化新闻，我是燕婷。 好，我是 Cathy。 今天这个两位主持人都不当家啊，所以我们今天来代班主持一下，不过讲的话题呢还是跟两会有关，大布置改革。 现在已经这个距离这个大布置改革方案公布了有几天了， 对， 感觉到一开始的时候、是一开始的时候好像这个比较肯定的声音多一点。那我们今天再来谈大布置改革呢，就希望可以从一个更为客观甚至是有点批判性的角度来谈。 我们多看看其他的一些媒体对这个大布置改革的一个评价啊，毕竟两会这么大的一个会议，其实到进行到现在为止啊，每天出台的方案都不同。那这个大布置改革呢特别受到大家的一个关注，为什么呢？因为真的是进行了非常大的调整，但是问题是这一些调整对于老百姓来讲有实质的意义吗？跟我们比如说所说的像票价啊，像这个新闻管理总局这么长的一个字，你能不能把它念清楚啊？到底具体的关系在哪儿？我们今天来看看。我们首先来看到的是一些就是这个转变方案它的一些要点。那它撤换的部门就是以前我们耳熟能详的，包括铁道部、包括卫生部、计生委、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还有国家广电电影电视总局，还有撤换了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那现在有一些新的这些部门呢，这个像铁道部它就划入到交通部来管理了。其实这个说这个铁道部要划入交通部的管理不是一天两天了，你说了好久了，说铁老大铁老大要整顿整顿啊，已经说好久了。那为什么会在现在才刚刚开始这样的一个契机呢？ 对，而且这次其实公布的这个大布置改革方案跟之前我们的很多猜测是一致的，就是说往往很多时候就是传言变成了事实，这次也印证了这件事情。那其实铁道部这件事情还有一个媒体就比较冤枉的，就是经济观察报。那他在去年的六月的时候呢，他就是有一个头版的标题叫拆分铁道部。他其实就是把他的这个对铁道部要改革的方案是跟今天我们公布的几乎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当时呢迫于这个铁道部的压力，然后不得不向铁道部来道歉，说根本不存在这件事情，我们的记者没有做任何的采访。然后当时的这个主编呢，记者都受到了处分，这个记者甚至被除名。 哎呀， 对，那到当今天这件事情终于尘埃落定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实际上当时你想，如果说今天要做这么大的一个动作，去年六月的时候一定是这些方案已经大家知道了。 要给他平反一下，那个记者是完全就是预见性的。我们看看这个铁道部的它的一个现在我们所谓其实简单来说就是政企分开，对吧？那他组建中国铁路总公司，承担这个铁道部的企业的这样一个职责，然后拟定铁路发展规划和政策的这个行政职责划入到交通运输部，也就是交通部，然后组建国家铁路局，由交通运输部来进行管理，承担铁道部的其他的一些行政的职责。那其实像现在这样来看，那一些记者在这个记者会上啊，都会提问到盛光祖最后一任的这个铁道部部长，说哎，你最后一任的这个铁道部部长，你觉得你愿意退下来吗？那还有这个票价会不会涨上去吗？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些提问。我们首先来听一条新闻片。 今日上午，全国人大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国务院秘书长马凯做了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的说明。改革的重点是撤销铁道部，部分职能划入并接受交通部管理，实行铁路政企分开，组建国家铁路局和中国铁路总公司，撤并卫生部、计生委，组建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撤并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组建国家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撤销电监会，整合到国家能源局，组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重新组建国家海洋局等。这次改革，国务院正部级机构减少四个，其中组成部门减少两个，副部级机构增减相抵，数量不变。改革后，除国务院办公厅外，国务院设置组成部门由27个变成25个。现任铁道部部长盛光祖上午在接受记者提问，你作为末任铁道部长是否有遗憾时表示没有遗憾。 没有遗憾，铁道我当不当铁道部长没有关系，关键是中国铁路要更好的发展。 在回答铁路债务问题时，盛光祖说 铁路的债务应该由有关部门的分别它的那个不同的属性，比如说它是公益性铁路，它是经营性铁路，按照有关政策法规 认真的研究，会妥善的解决。 在被问及个人去向时，他表示： 我的工作我服从于国家事业的需要，服从组织安排。 今日微博关键词：撤销铁道部，跑短房。大伙儿就想知道客运票价、货运成本会否因此见风就涨，铁路基层员工会不会成为获利最少、承担改制风险最多的群体。 刚我们听到这一条新闻短片啊，其实他说的非常清楚了，就是刚才所说的这个新闻当中的一些政府部门的一些改革和这个合并啊，还有撤并啊。那其他呢，就是关于这个铁道部，大家都关心这个票价会不会上涨啊。据说这个十号的时候，这个消息一公布的时候，很多人就跑到这个铁道部的门口，然后跟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这块牌子留个影，因为它马上就要成为过去式了，以后就不存在了。那大家也关心说，哎，以后这个铁道部的价格会不会上涨呢？因为盛光祖他也说了，以后政企分开，这就变成市场上的事情了，对吧？那所以市场来调整这个价格，那到底会不会这个上涨的，也是民众关心的一个话题。 是，像刚才我们听到这条新闻片里面关于这次大布置改革的这个各个到底是怎么改，我们想很多这作为普通的听众来讲，就觉得听着都晕掉了，都不知道到底这些又是部啊，又是局啊，又是公司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可是大家为什么会把这个目光聚焦在铁道部这个上面？因为这个你看两会的时间也是刚这个春运刚刚结束嘛，那每年春运的时候一票难求的情况，还有这个买票的12306网站不知道怎么花几个亿打造出来一个废柴网站是怎么回事。所以就是说大家最关注的铁道部也是因为跟大家每个人的生活都是息息相关的。那包括你刚才说到的很多人去这个铁道部门口合影了，因为铁道部是成立于1949年10月，可以说是跟共和国同生啊， 一同成长的一个部门。 是的，那很多最初的一些老铁道工人呢，他们都是这个铁道兵，那个时候是一个特殊的一个兵种啊。所以他们应该也是有感情的。那关于说到的这个政企分开的问题，其实就是说这里面我觉得如果我比较不好的去想一下，我比较坏心眼的去想一下，那你想去找这个每个人谈话的时候就存在一个问题，那你将来是留在这个行政部门呢，就是归于以后算是公务员了，那还是你继续进入这个新成立的中国铁路公司里面去，那你就相当于成为一个企业的职工了。那这公务员跟企业职工的待遇，我想大家都应该知道是有很大的差别的。那我每一个人我在做选择的时候，你凭什么要把我划入到这个企业职工里去？更何况如果将来真的是自负盈亏了的话，那我们这个盈利有可能还要倒退，甚至还要裁员。那我为什么要去吃这个亏？可是我进入这个行政部门呢，我就可以去做这个公务员， 安享晚年。 好， 是的。这个谢国忠他这样子说，他说这一次的改革不改这个发改委啊，大布置改革的蓝图压根就没有意义。他提出这样一个反面意见，他就说拿铁道部并入交通部而言，两个部门没有一个人会下岗，原来做什么事以后做什么，不过拿的名片从原来的这个铁道部现在改成交通运输部罢了。他说因为中国的行政机构过于臃肿，公务员的规模不会缩减。刚刚这个 Cathy 他有说这个铁道部的员工有多少，我告诉你一个数字啊，有210万。这个210万你想想可能是一个小城市差不多也就这么点人吧，那所以这么多的庞大的这么一个机构，因为我们经常说铁老大嘛，他并入到交通部门可不是仅仅是一个名字上的改变，他还包括最大的一个问题，大家就觉得说现在的铁道部他怎么生存的，他是靠国家的这个津贴来生存的，票价为什么不涨，是因为国家补贴的多，那他有多少的债务啊，2.6万亿，对2.6万亿，很恐怖的一个数字。 对，因为这个国家就是一些机构投资者，他为什么会去买铁路的债呢？他觉得你铁路反正是国家最后会给你 兜底，铁老大嘛。 对，虽然说刚才盛光祖在这个新闻片里面也有回答到这个债务的问题，说最后呢是会把它来分开，可能是公益性的怎么样，但是我觉得根据我们这个中国特色，最后很有可能就是国家来承担。对，那这样我就觉得纳税人就不合适了。 对， 我交税给国家交上去了，最后呢交的税就是给铁道部还债了。 对， 然后如果政企分开，这个我们的票价市场化再涨价，我相当于每一个平时的铁路乘客要承担两份成本，一份是铁道部的债务，一部分是你作为所谓的市场化要竞争你提的这部分价钱。 因为这个铁道部它的一个信誉说实话不太好，我们纵观 历史啊，就是在过往的很多年的时间里面，其实有很多的这个民营资本是投入到铁道部的，但是问题是呢，后面是一输再输，而且他不讲信用，所以大家就现在就觉得说，哎，先民营一会儿，然后再收为国有这样的一种把戏，所以大家就有点不相信这个铁道部。那目前的210万职工，这么多人的这个饭碗都要靠原来都是看垄断吧，我们用垄断这个词来说，这块大肥肉一起来支撑的，这个时候这些部门所有的都需要改制，就像一个大型的国企它改制的时候都有很多问题，更何况是说这个铁道部呢，对吧？ 是，可能很容易让大家想起来，就是在这个上个世纪末的时候，我们很多这个国企员工下岗，当时造成这个社会很大的动荡。我想可能铁道部210万员工不会有这么大的动荡，但是也会，因为铁路它一个很大的特色是它会有一个类似于世袭这样的制度，就是， 你的爸爸在里面，你的儿子也能进去。 是的是的，我记得当初这个刚刚有高铁的时候，选这个高铁上面的乘务员，因为这个都说高铁上的乘务员跟这个航空的空姐是一样漂亮的，那它里面就有一个有一个原则，就是我们铁道部员工的子女优先。 你想210万人肯定能选出几个美女来，是吧？ 是。 那这样子我们看来啊，这个产物的确是过于古老了，因为在我奶奶那个年代还是比如说我奶奶从一个企业退休了，她的女儿可以顶上去，这样子一个时代。好了，三地化新闻，今天我们来说说大部改制跟我们民众有什么样的关系呢？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回来。 十年一次政府换届，我们一起见证历史， 洗礼新政开局，中国改革何去何从。 三地化新闻2013两会特别节目， 欢迎来到今天的三地化新闻，我是燕婷。 好，我是 Cathy。 今天这个两位主持人都不当家啊，所以我们今天来代班主持一下，不过讲的话题呢还是跟两会有关。刚刚我们首先说了这个铁老大，但是在这一次的改革当中呢，其实还有很多的部门啊。那有又要说的这个大嘴巴谢国忠了，他说这个大部制改革，他说不改发改委啊，其实大部制改革的意义就不是很大。然后他就说这种改革就把两个部门的人放在一起，功能是不变的，其实也就是一个形式。那我们来看看是不是一定要改这个发改委呢？关于这个发改委中编办的副主任王峰，那他就说其实啊，他有朋友在发改委里面工作，他就很抱怨说天天加班加点，干了很多出力不讨好的事情。因为呢各个地方的经济发展就是非常不平衡，所以国家在这个宏观调控的任务呢就很重，有一些比较大的经济波动，就是能靠市场出手能行吗？能靠一个地方的调控能行吗？在这样的社会当中，中央政府就必须出手。我觉得这个，开始你先说。 对，我觉得他这个说他的朋友们或者说发改委的员工很冤，我觉得送他三个字就是自找的。对， 你可以不在那儿，你们。 对，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为什么发改委的人会这么累？是因为发改委抓权抓的太多了。 太多了， 这次说我们这个改革的一个重点是要放权和简政，实际上发改委还是没有放权，而且把这个权抓得更紧 了，越来越多。 对，我就是说发改委实际上他应该承担的一个职能是当这个经济社会发展的时候很多不平衡的时候，他再出来调节和协调各个部门之间的一些合作。可是发改委现在干的一些事情是，我觉得我就是不信任，感觉的一种感觉是你不信任 你 的各个部委， 必须我来。 对，必须我来，那导致本来可能应该交通部干的事儿啊，可能应该工信部干的事他全要左管，那你非要管的话，你又不信任下面的人，你就必然是这么累的。 我看到有一篇文章，南方周末他有在2009年的时候啊，其实各个地方已经开始一些大部制的改革了，那可能是从地区到中央这样的一个路径。但他就说这个在大部制改革里面啊，最大的一个问题，其实这个不能包治百病，还有一个呢最最重要的就是要中间的这些三权的分立，比如说决策权、执行权和这个监督权的分立，就分立出去以后，但是现在问题是也是内部的监督，所以这个是中国特色吧，我们应该说是中国特色。那有没有一个新的制约的方式呢？那比如说刚刚说的这个发改委，那背后也是相同逻辑，它可不可以分割成小的一些部委制，把权力这个统一起来？但如果你不把这个权下放下去的话，只是应该是只抓这个总体的权力，但是一些微观的需要各个地方各个小的部门去协调去合作。 对，你刚才说到这个三权啊，有这个什么监督权还有什么，其实我觉得应该也 这个是小的三权了，大的三权也应该我们学这个国外的这个三权分立，就是司法、立法跟行政。那我们国家现在是行政这头太大了，它甚至去触碰到司法，它甚至去触碰到立法。如果说发改委愿意放权的话，就是它只执行它的行政权，那把该归市场管的归市场管，然后呢司法这块监督的就是该归这个司法体系来管，那就归司法体系来管。这三个大家互相的制约和有效的运行，一定会比现在这样行政独大要好得多。 我们看现在这个数字，24个是吧？25个部门、已经是非常小了。那你可能从这个82年的时候，这个设置的部门是有45个，再往前的话，甚至有100个甚至以上。那我们再来看看国外啊，美国的中央政府它的部门是15个，德国是14个，日本是12个。所以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国家部门的领导人，他们也说，中国中央政府的部门数量仍然是偏多的。 对，实际上呢，我们这次已经是这个第7次的国务院的机构改革。那前几次的时候呢，分别是在这个1982年、1988年、1993年、1998年、2003年还有2008年。那 看起来也蛮频繁的。 对，看起来是好像是还挺频繁，可是我们看这个它这个部委的组成的数量，其实变化最大的是1998年，当时是这个朱镕基总理，当时是由40个减少到了29个。也就是说，你想有11个部门的人都不见了，或者 41个， 对，对，由40个减少到29个。那当时这个变动是非常之大的。那朱镕基总理出访的时候呢，据说也有很多国家的元首就询问他，就说表示很佩服啊，你要干这件事情真的是 大刀阔斧。 是是，他所以他在自己的这个有一本书里面呢，他就说到他是抱着粉身碎骨的决心来干这件事情的。那他当时去跟每一位的部长去谈话的时候，大家都表示说，我觉得我的部门是很有用的，要裁谁也不能裁我的部门。 当然了， 可是40几个部门都这样说的时候，那就是很大的问题了。 对，怎么样来精简这个机构，而且减完了以后，你不能说把权力更加的集中了，减了等于没减，只是把这个部门合并了，那可不行。好，我们来听听就是网络上的一些意见，大家的一些相对来说一些公知啊，他们的评论是怎么样的。 往企业换了之后就会降价，也许更大的可能是涨价，今后你再也不能说铁道部不是企业了。后30岁月，多个地区铁道公司的做法有助于加强竞争，并提高中国铁路公司的融资能力，最终可能帮助降低中国相对较高的铁路成本。杨春华 Golden， 先别为铁道部背车叫好，之后会有你不愿看到的状况。中铁总公司成立后恢复企业职责，将以绝对盈利为目的，客运亏损的局面会大有改观，客票价格会大幅上涨，一票更加难求。光远看经济，铁路改革的关键是放开铁路垄断，成立多元主体，在垄断继续的情况下，先撤铁道部，再组建继续垄断的中铁公司，你看不到变化。评论员王潘，有人说能解决一票难求，我觉得不可能，凡是垄断，不管是市场性还是行政性，都没有好果子。还有网友说，中国铁路总公司简称中铁或中国铁路，麻烦了，那边还有中国中铁和中国铁建，我们的同行写稿编稿可得小心。 铁道部被撤销了，我们还得坐货车，并不是说没有这个部门了，它而是换一种角色，换一种职能，他不是把权力分给交通部了，而是向这个市场、向社会分权。有必要明白，并不是说铁道部做得不好然后被撤，而是在他完成了他的这个历史使命之后呢，他要适应这个新的身份，扮演新的角色。我觉得铁道部还是称职的，这个一票难求呢，不是他能解决的。中国这10年来最看得见的最快的进步应该是高铁了，而且在什么都涨的情况下，火车票价能维持做多年前的水平，这就是政绩。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一些很厉害的网友，网上的一些公共知识分子啊，他们的做出的一些评论啊，所以他们大部分人有一些疑问吧，但是有一些也有给出了一些正面的评论。但是我们从其他的一些角度，比如说像台湾，比如说像香港地区，大家的这个评论对于内地的大部制改革，他们的观点是什么呢？比方说香港啊，他们关注的一个焦点是在反腐这样的一个反贪腐这样的一个问题之上，我不知道为什么香港对于这个反贪腐特别的重视。 对，因为像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有这么多的部委，这么多的正部级的官员， 对， 其实铁道部也是一个滋生腐败的地方。之前 我们有一个，我们可以就是说很遗憾的一件事情吧，是因为实际上在2008年的时候，那一次的国务院机构改革中，就有意把这个铁道部并入交通部。 但是 可是当时、 嗯、 对当时的这个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呢，就四处的去游说，最后呢就导致这个铁道部成没还是保留下来了、 嗯。 然后就开始了所谓的这个跨越式发展。当然，我们的高铁是发展的很好，可是这个发展很好，可能只是有量而没有质。我们可以想，如果说那一次真的把铁道部撤掉了，或者说真的实行了政企分开，那作为企业的员工，他要对他们的这个安全生产负责，那对铁路来说就是对安全运营负责 了，有压力了。 对，可能我们知道的这个温州动车事故就不会发生。 对，嗯，那现在这个刘志军也下台了，而且习总上台之后，他的重要的非常大的一股新风，在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肃清这个贪腐问题。那到目前啊，大家就是无论是海外媒体也好，包括内地媒体也好，觉得这个习总马上要从这个腐败的问题要极其的入手。 对，你刚才也说到这个发改委啊，发改委确实权力过大，而且发改委被人称为是小国务院。嗯，他其实在很多的时候就做了一些职责之外的事情吧。我记得当时媒体有一张照片，就是这个湛江有一个钢铁的项目被批了之后，批下来，发改委批下来之后呢，他们的这个市长就在这个发改委的门口亲吻这个批文呢。当时这张照片是成为很大报纸的一个大家的一个宣传，其实是很可笑的， 无法抑制的喜悦。 对，就说明好像这个发改委是给他发下了一道圣旨，证明他可以活了。 对， 对， 可能这一批文后面所包含的一些心思啊，包括他付出的背后的一些钱权的交易，大家都不知道。 这实际上是也可以算作是这位市长的一个政绩了。 对。好，我们再来看到台湾。台湾方面其实对于这个大部制的一个改革，他的评论是这样的，他说中国大陆的机构改革无论怎么做，大陆政府都不可能最终变成大市场环境下的小政府。而他说到了这个大市场环境下的小政府呢，我们现在看到一些国外的所有的国外的政府都在追求这样大市场下的小政府，其实就跟我们以前在政治经济学里面学到了宏观的政府的宏观的调控和市场的这两只手中间的一个合作和他们的一个平衡是有关系。那这篇中央日报的报道呢，就说中国大陆的根本的政治制度啊，中国大陆超大社会等等现实的国情就决定了大陆政府的职责肯定会比西方国家的政府是更大更重。那如果现在这个社会诉求复杂化多元化的这样的一个现实当中，那中国大陆政府无处躲藏，必须追求广泛责任担当和自我的一个约束权利，还有社会的这个治理效率的最佳的平衡点。我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 是、嗯、那像其实这个我们一直在强调转变政府职能，要建设一个服务型的政府。那我刚才也提到说，其实最大的一次改革是在98年的那一次嘛。当时那后来的时候，在这个朱镕基总理他就说了一个在转变政府职能方面他的一些感触，是在2000年。那现在13年过去了，我们来听听他当时说的一些话，实际上到现在可以说还是这样子，没有什么改变。他当时就说。当时他们政府提出这个任务，现在看来完成的还很不够。所谓的转变政府职能，就是政府的角色要到位，但是不要错位。现在许多政府机关忘了政府机关是干什么的。过去我们讲过，政府要当裁判员，就别当运动员。你是政府机关，就别办企业。现在政府虽然不直接办企业了，但有的政府机关对企业仍然非常关怀，这关怀是打引号的，而且是关怀的无微不至，这就容易丧失政府机关公平公正的执法地位。所以说，其实看到他现在说的这句话，到今天仍旧是一样的，应该说我们的社会状况没有一个巨大的改变。 你刚刚就是说，就是网友其实大家关心的什么大部制改革，他们大家所关心的是你们这个政府部门干嘛的， 对， 我是不是在办的时候我又从这个政府部门踢到那个政府部门， 是 我以后去交通部办事你又把我踢回到什么铁道什么交通局啊，或者是什么办公室 啊 之类的， 是 当皮球一样。那这一次呢，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国家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我记得在这个 念不下来了， 这个名字改的时候 我念错三次啊，14个字非常长。然后今天凤凰网有一条微博就非常有趣，他就说，哎，有一个人打电话了，他说，哎，请问啊，你好，我是湖北省推进武汉城市圈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一口气好像练相声一样啊，要练气息的才能念下来。那这一条微博呢，然后另外一个人就回答说，你好吗？你是这个办公室吗？我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乌鲁木齐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学校以及周边治安综合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我的天哪， 佩服佩服佩服，燕妮念得很顺。是你有一条微博，我也给你一个微博笑一笑啊。是这个我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于国明教授，这个我们都非常熟悉了。 嗯， 他就是今天也发表了一个微博，是这样说的啊。国家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总局14个字号称天下第一局，交通运输部不服了，要求将名称改为国家汽车火车飞机轮船摩托车自行车部。文化部也计划更名为国家唱歌跳舞书法绘画戏剧戏曲杂技博物馆图书馆群艺馆文化馆部。国家民委更牛，拟更名为国家汉族蒙古族藏族回族满族苗族土家族不啦不啦不啦不啦关系委员会。 没有更长，只有最长。好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除了这些新部门的一些改革的方向之外，我们刚刚就说了这个可能资源的一个配置是一个很大问题。那对于这个呢，其他地方他们会有一些借鉴的意见给我们吗？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那再次也预告一下，等一下的这个有话直说单元啊，今天的话题出来了。今天的话题呢是关于一次性的发泡餐具，5月1号解禁了。其实，在过去的14年里面呢，都是禁用这个我们所说的就白色的这个泡沫的这样子的一种餐具，一次性餐具就吃完扔掉那种。但是呢，其实现实是呢，还有100多家的企业每年生产150亿只的销售量。那如今现在5月1号马上就要解禁了，你对于这样的一个解禁令，你支持吗？就是你支持这个一次性的泡沫餐具再次出现到市场上来吗？有什么样的见解，可以通过我们的18723346香港的朋友打电话进来，或者是内地的朋友40012009000，或者你可以通过我们的手机应用程序下载凤凰 FM， 点到凤凰 U Radio。三地化新闻一键 call in， 只收本地话费，谈谈你的意见。哎，说不定有些人挺支持的，因为如果没有一次性餐具的话啊，那食物的价格可能会上升了。有些人不太支持，因为会形成这个白色的污染。那相信大家有各自的意见，欢迎你打电话进来。好，我们广告之后一会儿见。 十年一次政府换届，我们一起见证历史， 洗礼新政开局，中国改革何去何从。 三地化新闻2013两会特别节目， 好，欢迎回到今天的三地化新闻。我们今天直播间又多了一位嘉宾佩芬， 大家好。 还有我燕婷， 还有 Cathy。 好，我们今天三个女人一台戏，今天说了大布置改革。为什么把佩芬揪进来呢？是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台湾的大布置改革有这样的一个标题，但是我们也是玩真的，这个是09年的一个报道。那我们看到的那个数据呢是37个部会精简为22个，所以这样看起来这个改革也是蛮大刀阔斧的。所以我们想请台湾人佩芬来跟我们说说看。 其实我们不叫大布置改革，我们叫政府组织再造。就是 反正就是不同名字一同相同的意义啊。 对，其实你燕婷刚刚你看到一篇就是南方都市报的南方最之前的一个报道，对，南方周末之前的一个报道，你看它的数据37个到22个，但是后来呢最后还是29个，所以你会发现它的过程其实是政党在协商，在一个讨论的一个就是大家最后的一个妥协的一个东西 目标， 因为在、 这个、 对对对、你要说政府就是精简的话呢，其实谈很久了，可是在马英九上任之后，他把它列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因为对大家来说都觉得这个政府很庞大，还有很多的公务员好像就每天上班没事做，所以他的一种民意的一个趋势觉得是过度的冗员太多，所以他的方向是一定得做，是做到什么程度。可是台湾有个问题就是选举太多，只要跟选票相关这件事就很难真的做到，真的， 你说跟选票相关的就很难做到。你 是 说的精简机构吗？ 对，精简这些机构。其实我说，例如说，大家都会觉得，哎，有一些东西是得精简。例如说，你说像讲到退辅会、原民会、客委会， 对，这些没用吗？ 客委会就是客家人嘛，原民会就是原住民的嘛，退辅会就是一些军人退了之后去给他们 退伍军人。 对，可是你看这每一个会跟选票都有关。你说退辅会这些军人是跟国民党深蓝的这些选票，原住民的选票要不要？ 客家要不要、 哦、 所以你说其实你觉得他其实某些程度可能有很多部会是可以把它精简成一个也许叫做少数族群部会 对吧 或者叫做什么样的一个部会、嗯、可是有些东西都不行 不 那是因为每一个部会其实关乎的、嗯、基层的一些选票所以其实你会那个标题叫做我们也是玩真的但是既然用了玩我就觉得很怀疑它是真的 这个跟内地的很像很相似不过它就是后面背后的 形式上不太一样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听佩芬讲这个过程啊我有一个感触就是台湾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我们要民主、 嗯、 民主之后最后这个实际上该裁的还是没有裁掉大陆呢我们社会主义制度好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你看国务院说把他们改了就改了问题是改了之后呢其实只是名字改了 换汤不换药 对人还是没有变就是我们嘴上答应着你们、嗯、实际上我们怎么做我们还怎么做 对所以各个地方它有各个地方的一个特色、嗯、你包括像香港它也是同样的 对 香港的比如说一些政府的政策的出台、嗯、大家哎呦喂这里游行啊那里批评啊各地的声音就各方这个利益的制衡那刚才这个佩芬说的台湾的它的利益制衡、 嗯、 可能就在于这个选民、 嗯、 选票的这个身上那在内地的话就是权力背后的这些官员的这个身上 对 可是我觉得在这个方向绝对是正确的因为其实我从以前你看发生台湾你看到很多的弊案的新闻你会发现它很多的时候是因为这个组织太过的庞大、嗯、它就很多东西分流下去可能从最高的到最下面最基层的它中间藏了太多所以每一层都要抽油水所以这不只是在行政的一个效率上有很大的问题而且它真的非常容易藏污纳垢所以即使是形式上好了就把它并成两个变成一个、嗯、四个变成两个也在这个形式上是比较容易至少啦我觉得没有那么容易藏污纳垢 那马英九他的特色是上台会有这个大刀阔斧的一个政府上的精简机构吗因为他本人也是一个很低调很简朴的人 其实你说如果说除了这些部会的一个就是合并或精简之外你说公务员的数量其实也是一个应该要去检讨的一个嘛、嗯、 对 可是你看现在新闻资料讲到现在就是有的这些行政院就台湾行政院机关下面的是大概16000多人、嗯、可是如果是通过这个法就是精简之后呢会变成17000多人反倒增加了10000多人 哦， 对你不觉得其实怎么人精简之后那部会是精简的怎么奇怪在里面工作人增加了呢、嗯、 可是 你会发现还是一个形式 上对可是想问就是台湾公务员的待遇会有大陆公务员那么好吗 怎么定义我不知道我真应该说是不同可是现在台湾公务员也发生到一个很奇特的一个状况不知道内地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你说事情就是这么多、 嗯、 他可能需要的人力就是这么多、 嗯、 可是如果说我因为我要精简或怎么样的公务员所以现在很流行叫做派遣制就是我用可能签约的就是有一些我可能临时工例如说这个工作那我就跟你有找个半年的合同的人来做他不是一个正式编制内的公务员可就一个派遣工 哦、 嗯，可是这样的第一当然他就一个品质上可能就没有那么容易半年就走了嘛所以现在也就外界在批评就是公务员会用派遣人力的这个对啊 嗯，内地的这个大部制改革就是当他出来的时候大家也有这样的一个声音就是你最关键的你公务员数量减少了嘛如果你没减少的话你就相当于把一些小部门合并为一个大部门然后这个领导分开的这个层级变成办公环境变不同了而已啊 可是铁道部这次就有说呀说不会辞退一个员任何一个员工所以说实际上就是大家换一换船站而已 对听上去 都在这个海上飘着我从这个船跳到那个船而已 嗯 可是我想只再讲一个补充一个东西其实像陈水扁当选的时候、嗯、那时候很烦恼的一件事就是不知道位置该怎么分位置太多所以你知道有时候对于一些就是当权者来说这个东西是一个快感就是当我就像台湾民主选举的这个东西啊你看选上去之后我要来分天下那个感觉其实真的这些位置真的你当然是越多越好对于执政的来说对 所以你就体会到一个最高权力在我手的那种快感、 嗯、没错 嗯我们会发现就是部级的一些领导啊他们的 title 会出现一些微妙的变化、 嗯、 比方说就像那个就像是一些现在看到我们香港的一些外企啊比如说、 嗯、 有一些在前面加一个什么 vice 或者是加一些小的赘词、 嗯、 然后在中国内地呢比如加一些副啊比如加一些助理啊特别助理啊、 嗯、 高级啊特级啊、 嗯、 这样的哎，发现好像的这个 title 变高了好像层位变高了但是问题是做的事情呢还是原来的那一些就换汤不换药大家都觉得哎，这个部门是不是精简了机构我们不知道 变成了一个大部门。那我们以后去到交通部去办事的时候，大家可以留意一下了，原来铁道部的那些官员们，那一些原本的公务员们是不是换到了另外一个 office 里面而已。 对，大家的这个工作态度跟工作效率其实是不会变的。我们内地民众在办很多事情的时候，被从这个部门踢到那个部门，又踢到下一个部门，这种踢皮球的状况也是不会缓解的。 嗯， 因为他们的职能之间实际上确实是有很多互相重复的地方，可是他们互相重复了之后，大家都默认为那这个事儿不该归我管，该归下其他的那个部门去管。 对，所以我们今天所有讲的这个关于大部制改革，最后总结到一点，在中国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之下，大的环境之下，政企分开真的要做到政企分开，政府有政府的职能，那企业有企业的职能，让市场这个手来调节它，当政府该出手的时候再来出手，这样的一个结合才能达到最有效的一个效率。好，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啊！今天我们讲了大部制改革，最后呢再来预告一下今天的有话直说，说到的是一次性发泡餐具，就我们平时所说的那个白色的餐盒啊，14年的解禁之后啊再次出现了，将在今年的5月1号再次流向市场。大家就觉得哎，这个什么时候禁过，我们好像一直在用啊，那这一次解禁你同意吗？它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影响呢？会让你的生活的成本变高，还是说让我们周边的污染越来越严重？欢迎你拨打我们的电话，香港的朋友拨打18723346，或者是内地的朋友拨打40012009000，或者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的手机应用程序凤凰 FM 点到凤凰 Uradio 综合台，然后 3D 化新闻正在直播当中，一键 call in。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 3D 化新闻，我们一会儿有话直说，一会儿见。 3D 化新闻，有话直说。 欢迎来到今天 3D 化新闻的有话直说，在直播间的是燕婷。刚刚跟大家说过了，今天的 3D 化新闻有话直说的单元的话题是一次性的发泡餐具，也就是我们平常所看到的那个白色的一次性的餐盒啊。在过去14年以来一直是禁产和禁用的，但是呢在今年的2月26号的时候啊，国家发改委发布了第21号令，对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的进行了局部调整。那其中呢在淘汰类的产品当中就删除除了一次性的发泡塑料餐具。大家都会问这个问题，说哎，好像以前一直见到它们存在啊。而事实上呢，根据有这个包装公司的协会的秘书长，他就说，由于这个发泡塑料餐具比此后的非发泡餐具的相比价格比较低，有市场需求啊，现目前在近的这个14年里面啊，每年都有150亿只的这个销售量，所以我们一直是可以看到的。那目前这样的一个禁令居然是要解除了，大家赞成呢还是反对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18723346香港朋友的电话，或者是内地朋友电话40012009000拨打进来，说说你的意见，万一造成白色污染该怎么办啊，给出你的建议吧。好，我们首先来接听第一位王小姐。王小姐你好。 哎，你好， 来自哪里呢？ 各位听众好。 嗯，来自哪里？ 来自陕西宝鸡 啊。你好，说说看你的意见，这个白色泡沫的污染，或者是白色泡沫的一次性餐具，你同意它解禁吗？ 就是刚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就觉得有点就有点突兀吧，就是突然之间就是一直都说是一直都是不准用的，然后突然间要解禁，就觉得有一些突兀。就是发改委就是他在公布这个消息的时候，就是他的理由和依据是什么，然后我觉得就是咱们这些老百姓都不太知道，而且我觉得咱们这些公众就应该有这个知情权，就包括他这个发布这个消息的前因后果，就是我们都不太清楚。然后我觉得吧，作为我不是特别赞同，因为我觉得就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环境污染嘛，就是头号问题就是这个环境污染，如果要是继续用的话，我觉得这些一次性的这种餐具它就是造成环境污染的罪魁祸首，这个它这个环境污染的这个问严重性大家肯定都是知道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这些东西生产的这些厂商非常非常的多，就是这些制造的这些厂商它有没有这个就是咱们这个生产的许可证，还有它这个生产的这个卫生条件达不达标，然后包括有没有掺假呀， 然后这些都是一些黑色的利益在里头，这些也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嗯， 它这个后续的这些社会问题都是非常严重的。 对，一旦解禁，您说。 嗯，对，然后我还觉得就是这个发泡餐具，就是据说是就是比一般的餐具要更绿色一些，更卫生一些，但是它这个我们毕竟还是使用者，直接的消费者，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产品它生产这个有没有标准，这个国家会不会给一个标准，包括就是它这个质量的这个安全有没有隐患，这些我们都是很在乎的。然后还有包括就是它这个发泡餐具五月一号开始投入市场了以后，它这个投入市场的这个准许进入市场的这个条件完不完善，我都觉得这些都是一个问题。 嗯， 然后我就 好，谢谢王小姐，谢谢您的意见，谢谢您，因为我们每个人的时间有限啊，谢谢您。刚刚这个陕西打电话，王小姐说的非常的一个详尽啊，这个也是代表了很多用家，很多的消费者他们的一个担忧，比如说你这个发泡餐具真的是合格了吗？会不会对人体造成伤害呢？但是有一个问题是，如果这个为什么在过去的那么多年当中，虽然是禁令的，但是它还有那么多的生产量呢？因为市场的需求很大，如果这个一旦是完全禁用，就市场上完全看不到这种发泡餐具，有可能我们买的便当就会加价了，那这个时候作为普通的消费者，大家愿意吗？好，我们再来接听下一个电话。彭小姐，彭小姐你好。 你好。 哎，来自哪里？ 来自山西太原。 嗯，山西的朋友，你又是山西的朋友，你怎么来看刚刚我们说的这个白色的发泡餐具呢？ 我是这样，我觉得就是说现在经济的发展要讲究一个就是一个平衡和一种可持续。 嗯， 就像我今天去吃饭的话，我会自己带上餐具。第一我觉得更加卫生一些，第二我觉得也是自身作为一个环保支持者的一种力所能及所能做的事情。 对，嗯，那是你说。 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减少对一次性餐具的使用。 嗯，你的意思说从消费者入手，从自身做起，就自己拒绝使用，它慢慢生产就会少了。 对， 嗯，好好，谢谢彭小姐，我觉得她给出的建议也是非常提倡的，也是我们以前在一个这个发泡餐具刚刚出现到市场上的时候，大家都说包括一次性筷子啊，现在据说这个一次性筷子已经砍到中国需要去外国进口树木了，才能来满足中国对于一次性筷子的一个使用量了，那这样子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啊！一次性筷子现在大家也都在用，那在刚刚开始使用的时候，有一些人就说，哎，我要自己带筷子出去使用，但是号召的人的心都非常的好，可是硬号召的人会有多少呢？我们再来听听下一位王小姐，听听她的意见是什么。王小姐你好。 我是那个深圳的。 深圳的朋友，你来说说看你的意见好吗？ 我不知道那个发泡餐具跟塑化剂有没有直接关系，反正我那个大家也知道发泡餐具对身体危害是有的，而且都是加的那些装的热的东西。我知道那个很多政策出台的时候并没有经过论证，而是直接考虑到利益关系，所以说在这个利益熏心的情况下，我觉得这个放宽简直就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行为。还有一个就是我怀疑它背后就是有一个巨大的利益集团在推动这件事情的发生。 嗯，那你自己外出吃饭的时候会用这种一次性餐具吗？ 我一般都是自带餐具的。 嗯，好，谢谢王小姐。现在刚从深圳打电话来的王小姐啊，她说这个后面是不是有一些利益的推动，发改委再次被大商推上了这个风口浪尖啊。刚我们在这个大布置改革里面已经说到了这个发改委它的一些职能啊，可能内部的员工说，哎呀，发改委改的事情是非常的多，但是外部的人又会说呢，你为什么发改委不放一点权力下来呢？而在批示这些条文的时候，是不是该给大家更多的信息说，哎，为什么要解禁一次性的饭盒呢？有一点奇怪，公众都不可思议，不可以理解。好，我们现在暂时还没有电话进来哦，我们再来看看，就是有一些专家他们是这样说的，有一些专家和一次性的这个餐盒企业，他们觉得说应该尽快建立包括像发泡餐具啊、非发泡餐具在内的这个塑料回收的一个体系。就是说假如在5月1号这个解禁的一个令是不可能收回的话，那是不是一旦发生污染的时候，大家要怎么样来处理？比方说国际现在通行的一个原则就是谁 谁污染谁负责，你这个厂家你这个餐厅污染了就由你来负责，管理部门要向这些发泡餐具的厂家按照标准收取污染治理费，那这个费用一旦提高的话，大家就开始会自律，作为这个回收利用的一个经费，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环境污染。当然了，还有一些建议，就是说是不是考虑采用一些新的材料啊，更安全或者是价格更低廉，那环保团体也会呼吁说大家自带饭盒自带筷子，真的不要再使用这样的一次性餐具了。在香港，其实这个一次性餐具大家如果出去买外卖的话，会发现它都是需要收费的，那如果有一些人为了稍微省一点钱，哎，可能会自带饭盒，那如果把这个收费的标准再提高的话，我相信用一次性餐盒外带饭吃的一些人可能会越来越少了。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有话直说单元，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